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突然意识到，许多年以前，彭波西老师挺身直面我父亲的时候，他倾注在我身上的心力要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的眼眶又湿润，我感激地说道： 谢谢您，彭波西老师，这对我非常重要。 哦，好了好了，叫我埃尔米拉吧。看看看看，我们的杰尼贝斯长大了，你已经够格叫我埃尔米拉了。 哦，不行，彭波西老师，我可叫不出口。 说着，我又抱了他一下，两个人都笑了。随后，他便上前到取药柜台那边去了。我再次注意到不远处的海伦·哈尔和汉娜，不知道他们对这整段对话有什么想法。我和汉娜彼此对望一眼，开始朝前面的柜台走了过去。我笑了笑，试图打消他的疑惑。正当我转过拐角去摆放贺卡的货架上看看的时候，海伦·哈尔把我叫住了。 喂，孩子，我试试看该怎么办，如果有希望的话我就打电话给你。我应该能在租房文件上找到你的电话号码。 哈尔夫人仍然拿着彭波西老师的那张药方，他的手指沿着柜台的边缘谨慎地滑动，然后说： 不过孩子，我暂时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尽管海伦·哈尔这么说，但是关于那个故事，那个叫做《守护故事的人》的稿件，我终于可以继续读下去了。萨拉等着他朝露营地走去，他好跟在后边一块回去。萨拉特意躲在暗处，尾随这个年轻人来到水边。萨拉跟得很近，但仍然对这个年轻人怀有戒心。看起来他应该是最有可能与 Jeep 以及那些被他们像野猪一样绑在营地里的男人有所不同的人。那群人把镣铐上到了名叫拉维的小伙子身上，并在他的身边留了一把猎刀。等到小伙子终于醒来之后，需要先花点功夫割断那棵小树，然后他才能自己脱身，再去给其他人松绑。但愿这样可以耗上两三天。眼下萨拉已经摆脱了那一帮人，但萨拉也有可能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老罗夫的某些举动是萨拉不敢信任的。萨拉撞见过罗夫用灼热的眼神盯着自己。月亮此时沉入山后，漆黑的环境迫使他们停在原地等 待明天。不过这个男人，这个叫做兰德的男人，当他们借着月光驱使骡车飞速逃跑的时候，罗夫曾经喊出过他的名字，因而萨拉会知道这个小伙子名叫兰德，并且对萨拉来说，他还有些捉摸不透。经过过去这几周，萨拉已经开始怀疑男人是不是没一个好东西。他讨厌有人暗中躲藏在自己的身后，不论那个人是谁。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到了山里你得首先学会这一点，否则连命都活不长久，更是什么也学不到了。兰德停下来让萨拉先走，耐心地等在那儿，好像是个迷迷糊糊的小动物，是草丛中一只被冻僵的小兔子。 哦，你不用害怕， 兰德说着，他说这话是想让萨拉安心。不过萨拉知道怎么做他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心。萨拉没有回答，他至今没对他们两个说过一个字，最好叫他们以为自己是个野蛮人，一缕青烟，或者一个幽灵。萨拉挺直脊背，拉紧毛毯抵御寒意入侵。萨拉的身上到处都疼着，脚踝被铁链磕得又疼又肿。可是萨拉还是迈着大步走在兰德的前面，趁着兰德把水桶往骡马身上搬的时候，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宿营的地方没有篝火指明方向，只能依稀看见暗淡的马灯，但是足以支撑他们度过这漫漫长夜，也足以让萨拉在悄悄溜走之前搜集好所有的需要品，也就是骡车里的食物、小刀，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萨拉想带上一把手枪。萨拉知道有把枪就躺在兰德坐骑上的鞍马包里，萨拉想着不如干脆连那匹马也一起带走。可是小偷小盗已经够令人困扰的了，那毕竟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萨拉不想因为再顺走这个男人的马而更加愧疚。然而这里离家很远，即便萨拉能沿着山路和河道找到回家的路，他能否徒步抵达仍然是个未知数。而且杰普那帮人不求也要恢复自由的了，他们肯定会来捉萨拉，兴许还会带上布朗崔格的几条猎犬。萨拉坐到马灯旁，将毛毯裹在身上，一直开始摇摆不定起来。马灯的对面，老罗夫把一个麻袋扔到了地上，然后直接躺了上去。老罗夫半眯着眼睛打量着萨拉， 你会说话吧丫头，我知道你应该不是个哑巴。 但是萨拉什么话也没说。 我警告你，你要是胆敢对我施展巫术，我就把你的眼睛给挖出来。 老罗夫把小刀从刀鞘中拔了出来，平放在自己的胸前。 我对你这种人可没什么好感，你听见了吗？你是长得好看，但也不值得为你把命丢了。那个傻小子太心思手软了，就应该把他们全杀了埋掉，叫谁也找不到他们的尸骨。 现在我们的麻烦可大了，你老爹也不知道在这山里的什么地方。 萨拉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团火焰，既没有看向罗夫的方向，也没有理会兰德照料马匹传来的声音。萨拉感觉到寒意从毛毯间钻了进来，仿佛在测试着外祖母编织毛毯的手艺。萨拉竭尽所能地将它拉紧塞严，假装是祖母宽大厚实的手掌在庇护着自己。萨拉把脑袋弯了下来，抵在了膝盖上，哈出热气暖和着身体。他想着山上某处应该是要下雪了，他可以感觉到，他相信不会是今晚或者明天早上，但是很快就到了。一旦下雪，形势就完全不一样。积雪虽然能掩盖气味，却会留下让人追踪的足迹。如果是场大雪，那倒是可以帮助顺利脱身，但是如果只是像每年的这个时节常见的零星飘雪，则反而会把坏人直接引到身边来呀。罗车防雨布的飒飒声响，金属相互撞击的叮当声响，每个细微响动都令萨拉精神一振，提示着兰德距离自己是远是近。尽管萨拉已经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他还是听出了兰德正在朝着马灯这边靠近。衣物摩擦的顿音和兰德的靴子近乎无声的刮擦声响，一下下拉扯着萨拉的心绪。兰德走到萨拉的身边，停了一会儿，萨拉一动不动，连呼吸也屏住了。兰德把手搭到了萨拉的肩上，萨拉身上的肌肉顿时紧绷了起来，可是萨拉没有退缩，他不允许自己退缩。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的伤口上点药，那样或许能缓解些你的疼痛。 萨拉依然没有回答。一个软软的东西盖到了萨拉的身上，萨拉感觉有点重，因为夜深雾浓，已经结了霜。那是一块毛毯，萨拉没有把它抓住，只是任它披在自己的身上，阻隔寒风的入侵。萨拉已经有许久没有感受到男性向他表示的善意了，自从阿公死后就再也没有过。萨拉想起阿公有一头白发，肚子圆滚滚的，浑厚的声音总能响彻整间木屋。阿公是个苏格兰人，因此萨拉便以为所有苏格兰人都是好人，说不定兰德也是个苏格兰人。然而除了开口询问，好像没有别的法子能够加以确认。萨拉的阿公毫无征兆地离开了人世已经好些年了。萨拉记得那个小时候身材高大的阿公躺在那儿，身体很沉，是靠萨拉、外祖母还有一头骡子的力量才终于让阿公安葬下去。萨拉仿佛又看见了阿公的身影，或许是萨拉的脑子已经开始出现幻觉。然而阿公就在那里， 着那把标志性的白胡须，把萨拉抱在自己的膝盖上，给他朗读书上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儿，外祖母没法做到。那是他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外祖母、妈妈还有萨拉听阿公讲起遥远的地方，那些过去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他们的事迹至今仍然被人铭记。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萨拉那个时候还只是个小婴儿，然而这样的时光同样令人神伤。当他们从此一去不复返的时候，萨拉的妈妈离开人世之后，祖母曾经这样告诉过萨拉，她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宝贝萨拉，这世间万事万物生来有时，逝去有时，骚动有时，落定亦有时。而此刻在萨拉的脑海中，他回想起了祖母轻声细语的在规劝他去休息。故事读到这里，我抬起头来，一瞬间竟然对自己正坐在哈伦哈尔的木屋前的屋檐下的门廊里，而不是身在山间的临时露营地瑟瑟发抖地躲在毛毯的底下，感到颇感意外。书中彼时的月亮沉下了山头，时间是凌晨时分，天色已经变得漆黑一片，而此时的镜面湖这边夜晚同样也已经来临。一只山猫在林中某处突然惊叫，这使我产生了一种置身故事当中的错觉，仿佛我正寄身于那个恐惧迷茫的女孩的身体里。她唯一的希望全寄托在一个与那片山林格格不入，并且尚不知道能否信赖的年轻男子的身上。当我用完晚餐回到木屋，竟然发现新的书稿整整两张内容就恭候在那儿。我完全想不明白这稿件是怎么进来的。离开药店之后，我一直在镇上打发时间，拿上手提电脑在一家咖啡店里工作，星期五缩在桌子底下睡觉。一波又一波时空过客爱好者在店里来了又去，我盼望着海伦哈尔能打电话过来，这样我正好还在街上。谁知道呢，万一他已经安排好会面的事宜呢？可是电话一直没有来。当餐厅开始坐满来用晚餐的客人的时候，我便吃完晚餐决定不再等下去了。木屋看起来和我离开的时候一个样，连坏灯泡都还是那样，除了我租来的那辆车没有别的轮胎印，也没有别人来过这儿的迹象。我本以为塞在纱门和门板之间的那个马尼拉信封里面装的大概会是我的租金账单，我心想这下可好了，那个老家伙不仅不想跟我谈话，他还交代他的主人要把我从这儿赶出去。唉，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完全没有料到我此行前来的目的竟然就装在那个马尼拉信封里。那本叫做守护故事的人的后续章节，发黄的纸张，不规范的字体，和先前的书稿一样。我想要是威尔达看见了，大概会指责这个作家不够专业。威尔达 憎恶粗枝大叶和敷衍了事。对于写作和人生皆是如此。维尔达总是说，聪明女人向来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她明白将一份工作做到完美的意义所在。同样，这个聪明女人知道她必须非常能干，才能在这个男权世界里独当一面。她说，这并不是她们这代女性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然而现实往往和她们梦想千差万别。适应现实的能力决定着这些人能够过上怎么样的日子。维尔达总是边说边打着登报的专栏文章，那是他发现必须独自抚养儿子以后，在教师工作之外找到的额外收入。我重新打开了那份书稿，思索着如果让我置身于故事中那个年轻姑娘的处境，自己是否拥有生存下的本领呢？那么，故事里的萨拉又会怎么样呢？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受只好在车里开开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放心吧，我冻不着。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我投降。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远离煤气中毒。